肺还有血管是人的生命的最基本的，而心肺功能呢就是锻炼的核心。原因呢很简单，那么我们人体呢就是通过肺吸入了氧气，通过血管摄入了我们身体当中所吃的食物当中的糖脂肪蛋白质，最后在肌肉当中呢产生了能量。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心肺功能好不好，就决定了你的能量的产生够不够，多不多。那么这些能量到哪儿来发挥它的功能呢？就是在我们的肌肉当中。那肌肉就像是一个市场，你的市场越大，你这个能量可发挥出来的影响力就越大。但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市场是在萎缩的。那你要不想让这个市场萎缩，那你就要除了关注心肺功能，还要关注肌肉的力量啊。关注肌肉的力量就是保持了肌肉这个市场的规模，而保持住这个规模的话呢，你干活你可以拿东西，可以搬东西，可以跑，你的能力就会更强。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我们的柔韧性啊，还有我们的体重和体成分啊，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把这四个方面呢就变成了我们在运动当中作为我们所有人应该追求努力让我们身体在这几个方面变得更好的一个目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的锻炼让我们的心肺功能变得更好，我们做力量让我们的肌肉变得更强大，我们的柔韧性变得更好，那你肢体的活动能力就好啊。除此之外呢，那你体重控制住了，脂肪控制住了，那你就可以保持一个好的身体的基础。那传统的体育呢，指的就是我们肢体的速度、力量和耐力这些。所以我们在体育锻炼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要关注我们内部的建设，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关注我们可以展示出来的四肢的能力的建设啊。所以呢，我们身体呢其实就像一部车啊，心肺功能呢是发动机啊，肌肉力量和耐力呢就是传动装置和轮胎，柔韧性呢就像是一个缓冲系统。那你的体重和体成分呢就相当于一个车身，不言而喻，发动机定了啊，你的排量就定了。那如果你的车身大，你的传动的力量就会费劲儿啊，如果你的缓冲系统不好，你坐上去就不舒服，当然你这个身体也就不健康了啊。所以对我们来讲呢，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围绕着心肺功能、肌肉力量、柔韧性、控制体重、控制体脂，这是我们在健身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在运动当中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运动是把双刃剑啊，运动过了头不行，有风险，运动不够也没效果。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应该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运动的状态和运动的形式啊，这点呢是特别重要的啊。所以这样的话怎么去找到这个状态呢？其实我们通过心率来控制来评价就可以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体育锻炼的时候呢，当然大家需要注意到每个人心里头呢都知道体育的重要性，每个人心里头都知道疾病对自己的风险和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许多的人关注的是疾病的问题，而忽略掉的是运动的问题。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想锻炼的想法啊，但是呢又都可能有很多种的理由呢，我去缓冲一下不去锻炼的想法啊。但是呢，当有一天呢，你被告知你的身体有状况了，有疾病的可能性了，这个时候呢，你能够想到的，当然首先是大夫，其次你就会感受到怎么样能够不去到医院，而通过运动和好的生活方式能够缓解我所处的这种不良的状态，就会涌上你的心头啊。所以这个从心理学上来讲的话呢，它有一个模型，就是我每个心目当中都会想有锻炼的，也都做了计划了，但是动不动这就看 你的动机的强烈程度啊。那么我们通常的情况下呢，还是应该注意的，就是一个人的健康未雨绸缪，不要等到你身体有了问题再去做运动，那就为时已晚。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大家应该注意到的呢，就是我们在锻炼当中呢，情绪的管控呢是一个关键。那么如何关注呢？第一个，规律的生活，充足的睡眠啊。第二个呢，规律的饮食，均衡的营养。第三个呢，规律的锻炼，身体多动。第四个呢，控制情绪，积极应对。总而言之呢，就是持之以恒才有效。一次的运动不解决根本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健身锻炼想要健康看奥运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里头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一个呢注意每周锻炼几次啊，我用什么样的负荷去锻炼，多长时间，什么项目啊，那这就看你自己是以提高运动能力为基础呢，还是提高身体的心肺功能肌肉力量为前提呢，这就看你了。但是基本的原则大家应该注意到，循序渐进，因人而异，持之以恒，量力而行。但是在这个里头呢，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什么呢？要关注自己的变化，要不断的呢评价自己的变化，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了解我们身体的进展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作为每一位市民啊，或者社会体育指导员啊，其实呢，咱们国家总局他给出了非常好的建议啊。你比如说活动方式，还有呢健身的效果啊，活动的类型，你就能找到适合你的地方。所以这些里头呢，其实呢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只要呢按照他的这些要求去执行，有规律的去做运动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呢，体育锻炼呢它需要循序渐进啊，然后呢降低锻炼的风险是基本的前提。所以呢，健康的评估、运动的评估、健身锻炼，这是三部曲。对于社会体育指导员来讲，大家一定要关注，对于普通的市民在健身的时候呢一定要重视啊。那么健康评估关注什么呢？关注医生给你的意见，关注你每年的体检报告。那么运动评估是什么呢？同样要关注医生的建议，还有呢，你可以查一下国家国民体质的标准，还有你自己可以试着看一看啊，比如说固定一段距离，或者固定一段时间，你看看你能够走的时间和走的距离啊，你可以看看自己的边界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就是要坚持锻炼。那么原则是什么呢？安全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多样化全面发展是第二位的，第三位呢就是循序渐进，最后呢就是个性化。在运动当中，特别是大众健身的过程当中，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比，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最简单的呢，就是我可以通过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看看自己的肥胖。比如说正常 18.5 到 24.9， 大家可以算一下啊，就是你的体重用公斤除以身高的平方，身高用米，你算下来如果算的那个熵值是 18.5 到 24.9， 你就在正常了。小于18就是偏瘦，大于这个24就是超重了啊，再大就是肥胖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判断运动的方式呢，就是心率。我们讲了固定距离看时间，如果围绕小区你走同样的这个距离，时间短了说明你走得快了，运动能力提高了。那如果我走10分钟，原来走半圈我走了一圈了，那说明我的能力也提高了。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220减去年龄是你的最大心率啊，乘以 50% 就是低强度，51到75是中强度，75以上是大强度。但是现在大家记住，因为这个很难去区分，比如说220减去一个65，那么你65我也65，你的最大心率和我最大心率一样的， 但是咱俩之间肯定是有差别的。所以现在人们用这个储备心率，就是你的最大心率值减去你安静时候的心率值，然后通过这个差值来看你的运动当中的变化，这就有了个性化了。当然还可以用这种说话的方式，能说能唱小强度啊，断断续续的说中强度，无法交流大强度啊，也可以呢通过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伯格量表啊，但是最简单的用这个健身手环。说老实话，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自己的感觉能够变成数字，坚持用数字呢来反映自己的锻炼的成果，那你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知己知彼，做到最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像是一个股市行情似的啊。那如果你的纵坐标就是你身体的血脂血压，横坐标就是你锻炼的时间，那你就可以看到你这个股市行情是牛市呢还是正好的反过来呢，这就一个很好的说法。所以大家要习惯记录自己的一些身体的指标和身体指标的变化。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你怎么看呢？第一个有正常值，比如说正常的血压90，低压高压140，但是大家需要注意到，这是一个平均的，但是对不同的人来讲，这个血压相对于你来讲啊，并不一定绝对要到达90和140这两个数据值，要是那样的话呢可能会出问题的啊。所以我们一定是根据自己的检查结果来对比自己的变化，只要你身体感觉良好，我觉得就可以。最后呢，我想还是回到库珀啊，他提到的这个健身的这个观念，他提到的就这么几项：管理好你的情绪，定期做好体检，坚持锻炼，保持稳定的体重，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就是健康的饮食，合理进补，不要什么补品都去吃啊，绝不吸烟，控制饮酒。所以我想这个呢是最基本的，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啊，然后呢坚持每周的锻炼。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天呢花了这么一段时间给大家讲了一下呢，我们如何通过冬奥会来认识奥林匹克，认识体育与健身。我想2022冬奥会它一定会给北京的城市建设带来新的面貌啊，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我想呢，各位听众来讲，各位市民来讲，各位社会体育指导员来讲，健康是幸福的源泉，健康不是一个终点，是一个过程，贯穿于我们生活的始终。所以我们运动健身是维护健康的根本大法啊，发挥自己的专长，参与全民健身，发展自己啊，做好一个社会体育指导员，做好一个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北京的市民，我们享受这个城市给我们带来的所有。我们都盼望着能够去看北京的2022冬奥会。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各位。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郑华光主任和北京体育大学的副教授刘晓磊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科学运动促进脑健康。 其实在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之前啊，我昨天也是刚刚看到了一则新闻，在我们节目之前也和两位老师去分享了一下，也想和我们小伙伴一起去分享一下。就是在前天，在江苏南京有一位26岁的王女士，因为长期熬夜 导致他突发脑出血。而他在这次脑出血之前，其实在两年前，也就是他在24岁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在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下面一致都在说，哎呀，千万不要熬夜啦，怎么现在这么年轻就会发生脑出血这样的问题啊。所以也的确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群已经不仅仅是以前我们认为的是老龄化，或者说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会容易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可能会发生，甚至可以说是让大家更重视的一点，就是它已经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所以我们在今天就想和两位一起去探讨一下，我们如何通过科学运动的方式去促进脑健康。一方面呢，通过郑主任从专业的这个医学的角度去给大家解读我们该如何预防重视脑健康的这些问题，而从刘老师专业的这种体育运动的角度也告诉大家，我们可以从一些未病先防的角度，从体医融合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更好的预防。那我们当然还是先来听郑主任和大家去讲一讲吧，这个脑出血的问题，又或者说是我们现在提到这个脑卒中的问题啊，的确还是需要引起我们更多朋友的一个重视。 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刚才讲了这么一个精彩的故事。其实听了这个故事呢也很痛心，但是这样的故事也确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现在越来越普遍了。应该来说呢，这期话题又沉重，但是我们又想呢通过科学运动来促进脑健康呢，让它变得轻松一点。 对。 那么说沉重来讲呢，因为脑血管病啊就是咱们百姓说的中风呢，是中国的第一位的死因和致残的病因这个残疾之后呢，对家庭啊，对社会啊，对本人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很大的这个疾病负担。而且呢，动脉张硬化的年轻性是越来越普遍的，所以我们不管是在门诊啊，还是在身边的朋友有这个20几岁的30几岁的甚至还有更小的这个孩子，那么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动脉张硬化呢已经不是老年人才会发生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郑主任和大家去解读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郑华光主任和北京体育大学的副教授刘晓磊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科学运动促进脑健康。这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

关注这个话题。 嗯，那当然刘老师也从您的这个角度啊，关于科学锻炼方面对于我们脑部健康有什么样的这种帮助的作用，先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目前现在哈，我们就很多我们老百姓也好啊，或者是上班族，甭管是我们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他总认为运动嘛，必须我先要做一个很好的心理建设，然后呢准备一些很好的运动器材和服饰，然后呢找一个特别合适的地方啊，再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教练才能开始运动。 嗯， 那所以呢这些前期准备的这个周期就比较长了， 消磨了大家的热情是吗？您说 等再开始运动呢，这个我这个可能开始那一下吧与自己的预期啊又有点啊大相径庭哈，离得比较远了，所以就很难坚持。这个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消除这个误区，其实运动啊是随处可见， 对， 信手拈来的， 何时何地都可以开始。 是的，是的， 对。 尤其呢，我们现在你看，国家这个号召老百姓啊全民健身，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运动方式。这个的话，我觉得大家在选择上哈还是丰富了， 对， 这是其一。但是要对于脑的话，目前来讲啊，我们都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好像就是脑健康的话，就必须得锻炼脑哈、啊、才能健康了。 就像我们认为吃哪儿补哪儿，所以练哪儿才是锻炼哪儿的那个感觉啊。 但实际上，中国人认为哈、啊，我们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是个整体观啊。 嗯、 你光锻炼一个地方，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啊，红绿灯那地儿堵车，你光疏通红绿灯那个地方，它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这个堵车的问题的。那必须呢。其他通路也得要给它疏通， 是 啊，那所以呢，这个锻炼的话呀，就如果啊，就是为了让脑健康的话，我觉得脚也得健康了， 嗯， 是吧？比如说，你看目前来讲，我们现在久坐， 嗯， 对， 啊，久站， 嗯。 是吧？久卧， 嗯， 前面都有个久字儿，长久嘛，啊， 对，是。目前来讲，就是不管任何一种方式，只要时间长了，都没好处。就是再健康、再科学的方法，长时间的进行重复训练， 对。 所以呢，我们就是还要有一个意识，就是再好的方法，也需要啊适量、适当， 对 啊。再再好的身体也不能玩命造， 对， 就是这个， 就是像刚才刘老师提到的嘛，就是我们任何事情前面加了一个长久的久，当然我们都觉得长久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可是放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什么事情变成长久的都未必是好事，尤其是放在我们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啊，它就不一定是好事了。所以呢，我们也会一会儿听刘老师给大家去介绍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进行一些全身性的运动，就像您提到的啊，我们的脑健康不仅仅只是脑，它影响着我们的全身，所以我们是要全身一起去动起来，这样才能促进我们的脑健康。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郑华光主任和北京体育大学的副教授刘晓磊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科学运动促进脑健康。 那我们就先来听郑主任和大家去解读一下吧，关于我们这个脑健康给它带来的这种影响的因素都有哪些方面。 好的，好的，我先跟大家聊一下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之下的脑健康的重要性。在聊之前呢，先轻松一下，先跟大家跑个题儿 啊， 因为刚才说到吃哪儿补哪儿啊，这个饮食文化呀，这个很重要，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在临床中遇到的案例。那么有一天啊，我出这个特需门诊的时候啊，一个小姑娘啊，年轻的姑娘非常着急，拿了非常厚的一沓资料，然后呢她给我叙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说这个她的父亲呢开始呢跳舞。 嗯， 啊，那跳舞不是很好的事，运动促进健康嘛。 对啊， 那么研究也发现呢，广场舞实际上是促进认知的啊，是有这样的证据。那么后面我们还会再说如何运动呢促进脑健康。 那么但是他其实他父亲呢是不自主的跳舞啊，这控制不了的，然后呢这个逐渐的不认人，就出现了痴呆了等等啊，慢慢的出现了昏迷了， 嗯 啊，是这样一个，然后做了头部的核磁啊，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比较特征的就是在脑颞叶，我们叫脑的后部出现花边一样的这种改变，嗯，啊，然后脑电图呢有三相波，就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癫痫波，然后做了脑脊液呢提示了这个特殊的感染啊等等。那么在这之前呢，他是半年之前呢，他们家的一只羊，这是一个牧民，这个羊呢开始跳舞啊，其实这个羊也不是跳舞了，它是走路不稳了 啊， 然后牧民呢就把这个羊呢宰杀了， 宰杀了， 对，没有按照要求呢是做 这个销毁， 哎，销毁啊， 对， 这样的话，而且当地还有一个习惯呢，就是吃这个这个羊蝎子那个脊髓，还有这个羊脑啊，哦，这些情况。后来证实呢，实际上呢，这个可能当时我们这个病呢，最后叫疯牛病， 嗯， 啊，是这个当时这只羊呢，可能是感染了这个顽病毒。然后呢由于这个牧民的这个食入呢， 对， 这个加工的过程又没有很科学，然后导致了这个他的最后这个疯牛病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个饮食呢需要科学，运动呢也需要科学， 对 啊，当然刚才我特别感兴趣，小磊教授提到了很多酒，有一点呢酒会比较好，就是什么呢，长久的健康， 嗯，是 啊，这个生命的时间很久，健康的状态很长久啊。那么在现在人口老龄化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现在发现老人呢越来越多了，在中国在全世界呢也是这样，一方面呢是我们啊物质文化健康的发展，一方面呢啊这些老龄人呢这个需要一个科学的这样一个健身来促进长久的保持这样的一个脑健康的情况， 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轻松一点的话呢，啊，我们看看这个祖国的文化呀，传统文化里边，啊，叫上医治胃病， 嗯， 啊，这个中医治愈病，下医治己病，啊，我们这里边其他的不强调，就强调这个治胃病，就是预防，啊，预防这种情况，就是今天跟大家来谈这样的一个话题，预防其实。像刚才提到的小姑娘，她熬夜之后呢出现了两次的脑出血，一方面呢跟那个生活方式不健康有关系， 是的， 一方面呢我们也可能怀疑她是不是有血管畸形啊，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器质性疾病，那么实际上呢就需要更精准的预防，所以呢我们给大家阐述一下呢，脑健康呢是什么这个一个概念呢，我们想呢这个脑健康在全世界呢都是比较重视， 嗯， 那么这个在去年的 BMG 期刊啊，也是全球的三大英文期刊里边啊，北京天坛医院的王军教授，也是王军院长呢，他是和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科学家一起啊，对整体的脑健康呢啊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啊，我们北京呢是创新之都， 嗯 啊，所以呢我们要创新呢，就脑要有活力，脑要健康啊，所以呢脑健康呢是创新之都的这个结构的基础啊。那么在美国呢，它是在继2017年颁布了这样一个脑健康的定义之后呢，啊，又在2021年呢制定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行动的日程啊， 嗯， 那我就在这里边呢不卖官司了，我就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情况才是脑健康呢，那么从这个临床的角度呢，就是没有这些器质性的疾病， 嗯， 刚才提到的脑梗啊，脑出血呀，啊，痴呆呀，没有这些情况，那么从病理的角度呢，就是我们血管上没有动脉浆硬化啊，这个没有斑块啊，然后呢没有一些这个神经的这个脱失，那么对于百姓来讲呢，那就是记忆力好，是吧，然后呢这个很有活力，也没有抑郁啊，然后一家呢其乐融融，社会适应很好，所以是从这三个方面来讲，是这是脑健康的定义。举几个例子，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预防嘛，应该是叫 有一些亚临床疾病。亚临床疾病呢，就是还没发作的时候出现。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例子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职能部门的领导。那么他在这个一个重大的这个工作的由于太累，就一下垮，就脑出血了。后来是什么？是他是有一个动脉瘤，就像我们汽车爆胎一样，那血管要爆胎那就很厉害的，那但是在爆胎之前呢，他是没有这个没有任何征兆啊，所以这时候呢，如果提前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那么发现的话，提前把它处理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非常的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做一般的这个偏剧烈的活动的时候呢，有时候呢是有害的。为什么？ 引发它。 会触发它。为什么？运动也是双刃剑的。就像我们冬泳是对身体好，但是你要没经过训练，然后啪一下一个猛的扎下去，那可能就诱发心血管疾病啊等等啊，所以要注意好。那么这是一个案例。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体检的过程中呢，也发现昨天也是一个同事那么他把片子传给我一看，就是没什么症状，但是大脑中动脉就剩一根头发丝那么细了， 哇， 马上就该大面积梗死了。那么其实他是没有明显的症状，那么这时候我们提前查出来，提前干预，那么这时候可能就会减少他这个发病的几率。那么我们还有这个一个情况呢，是什么呢？我们叫做无症状性梗死，或者是叫亚临床梗死。我们百姓都知道这个偏瘫了不会说话了，流口水了，那么这时候呢是得脑血管病了。但是这些我们说的无症状的脑血管病，它没有这些显性的症状，只不过呢是越来记忆力越差，越来脾气越来越不好，走路呢越来越不稳，那么这个家人觉得呢老了，老态龙钟了走不好了，记忆力不好了，脾气古怪了回到像小孩一样了，是吧？实际上呢，他实际上是出现了一查头部的重症，出现了一些病灶。那么这时候呢，如果是早期查出来，早期预防，就能提到这个很好的效果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说让大家有一个科学的检查和科学的预防。 对，也就是说，我们把平时在医院的那些治疗方案今天搬到了直播间，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给自己的简单的自测。其实刚才在听郑主任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就会关注一个点，那就是比如说我多长时间去做一次关于我的这个脑的检查是比较合适的，尤其是现在我们刚才提到了它越发趋于年轻化了，那年轻人他是不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去检查比较合适，而年纪大的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去进行这种科学的检查，我们及早的去预防它，关注它，干预它，这样是比较有效的，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建议呢？ 好的，那这又涉及到这个脑健康的风险。那么脑健康的风险的话，一般是包括这样子，如果是我们这个分为可控的危险因素和不可控的危险因素，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叫 family history， 就是家族史。家族史呢是又有基因遗传的背景，又有呢相似的生活方式的这个在里边，比如说饮食习惯啊等等这些。那么如果家族史有这个心脑血管病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提示呢就是需要这个比较早的一般呢比如说男性在四五十岁左右，女性呢在五十岁左右，这样子应该来进行一次全面的心脑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体检。首次查完之后呢，每个人的情况又不一样了比如说经过科学的检查完之后呢，他的整个的心脑血管情况都比较健康，实际上呢有些项目不是需要每年来复查比如说完全的心脑健康之后通常来讲3到5年这个当然还要按照正常的生活方式，不是说一次查完之后就 OK 了，就开始这个 不吃海塞了，那是不可以的， 开始这个消费自己的这个青春了，那不行，是吧？按照正常的生活方式一般来讲3到5年再查，但是如果查了之后发现已经有一些这个中微的这个倾向，可能那就对那就需要这个